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转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银监会发布2017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另外呢，金价本周下跌了 3%，股市收评，外围市场波动拖累 A 股。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股市收评我们也将为您连线专家两位专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一些热点的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张丽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要不要用孩子的压岁钱为他们买一份靠得住的保险。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个人的案例分析。那接下来马上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也是来看一组宏观资讯。今天呢，银监会发布2017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数据显示呢，当前银行业运行稳健，稳中向好趋势明显，流动性充裕，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一步提升。截至2017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首次突破了250万亿元，达到了252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其中呢，贷款129万亿元，而存款则达到了157万亿元。另外在不良资产方面，截至2017年的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1.71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呢是 1.74%， 不良率持续保持稳定。最近呢，央行也是表示，节前节后将继续灵活搭配工具组合来维护流动性的稳定。那么央行负责人也表示，在岁末年初的季节因素影响下，现金投放、缴准、缴税等影响流动性因素较多。那么央行呢，将搭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其中主要包括一是继续开展 MLF 操作，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补充中长期的流动性，适当的加大增量。 二呢是适时开展逆回购操作，合理搭配期限组合补充流动性，提高跨季资金供应的比重。央行另外还表示，从一月中旬开始，陆续使用期限为30天的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也就是 CRA。目前呢，累计释放临时流动性近2万亿元。春节后 CRA 到期与现金回笼节奏大体同步，银行体系流动性将保持合理稳定。再来关注关于黄金方面的资讯，虽然一月份呢金价有所增长，不过进入到二月份之后，现货黄金价格跌势加深，一周的时间就下跌约每盎司40美元，跌幅近3%，同期美元指数则反弹约2%。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专家分析有三大因素导致金价一周大跌3%。首先，无论是就业人数还是薪资增速，都使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其次呢，美国税改计划包括美国经济的韧性还是为股市提供了支撑。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政府两党就债务谈判达成协议，困扰政府的关门风险大大缓解，而黄金投资者则获利了结，高位回撤。另外呢，随着咱们农历春节的临近，越来越多在一二线城市打拼的漂逸族啊，所谓的漂逸族都踏上了返乡的旅程。近日呢，某知名商业平台就发布一篇报告称，60%人群有意返乡置业。其中呢，从北京流出的返乡置业人群占比最高。那么从北京返乡置业的前三名城市分别为保定、天津、石家庄。从上海返乡的前三名城市则是南通、苏州、合肥。从广州返乡置业的这个前三名城市分别是佛山、湛江、汕头。那么从深圳返乡的前三名城市分别是惠州、梅州和汕头。另外关于房价，83%的受访者希望房子的总价低于100万。最后再来关注啊，着重关注啊股市动态。受隔夜美股再次重挫的影响，亚太股市集体下跌， A 股市场也深陷其中。沪深各大股指早盘跳空低开，截至收盘呢，上证综指报 3129.85 点，跌 4.05%， 深证成指报 10.23 点，跌 3.58%，创业板指报 1592.51 点，跌 2.98%， 中小板指报 6795.81 点，跌 3.07%。 相对而言啊，深市的表现还是略强于沪市的，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中小板指今日和本周跌幅均小于上证综指。另外呢，从成交来看，沪深两市全天成交均比昨天有所放大。从盘面来看，以上证50为代表的权重板块集体下挫，领跌两市。非银行金融、煤炭、建筑、房地产、国防军工、有色金属、建材、石油石化等权重板块跌幅居前。那么食品饮料行业最为抗跌，此外呢，通信电子元件、计算机、医药、纺织服装、家电等科技股、大消费行业指数跌幅不到 3%。 概念板块方面， WIND 概念指数中打板、蓝宝石、保底增持、安防监控、3D 传感等跌幅相对较小，染料、粤港澳自贸区、大央企重组、网络彩票等概念跌幅居前。接下来重点关注一下股市的成交情况。组合龙虎榜，买入占 55.14%， 卖出占 44.86%。 A 股前十大净买入分别为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建筑、农业银行、格力电器、平安银行、500 ETF、 民生银行300 ETF。 那么十大净卖出分别是银华日立、国投电力、华宝天益、中国中铁、保险 A、 三一重工、万家强债、中国国航、宝钢股份、南方航空。下周四也就迎来了春节了，那在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休市安排。2018年春节期间，沪深两市自2月15日起至2月21日休市，2月22日起恢复正常交易。港股于2月15日上午开市，下午休市，自2月16日至2月19日休市，2月20日起恢复正常交易。深股通及沪股通自2月15日起至2月21日关闭，2月22日起恢复开通。那么深沪的港股通呢，也是自2月13日起至2月21日关闭交易，2月22日恢复开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盘面情况。 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嗯，晚上好。 这个在今天节目之前也是认真拜读了您的这个博客啊，看来真的是有很多想要跟大家交流的，那也现在请您这个放平心态，给我们好好来说一说这一周啊，整个的这个股市的整个走向盘面情况。 哎，好的。 嗯， 那么这一周可以说是这个画风巨变。 是 啊，嗯，这个这上一周还是身强互弱。 嗯。 这个深市的反弹的高，这周就变成这个互弱深强了啊。上周是互强深弱， 互强深弱。嗯 啊，这回跌的最多的是五零啊。 嗯， 我是看五个指数的评价，不是光上海主板、深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这四个。 嗯。 还要看一个5100050，也就是说50只，最大权重的股， 嗯， 因为它这个权重最大的影响股市的程度比较高啊， 嗯， 那么五零是跌的最多的，啊，这个其次是上海，那么也就是说大盘蓝筹啊，这些个尤其是周期类的股，啊，跌幅是甚重。啊，就是说这周，啊，那么为什么这个银行这么下跌也疯狂了啊？我们知道原来题材股下跌疯狂是吧？ 嗯， 这个还有五零，下跌这么疯狂是吧？还有就是说，美股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见顶了？ 嗯， 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大家都比较这个迷茫。那我只能是说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银行股是最显眼的，因为它是权重最大的，银行股众多。我们看前十只这个沪深两市加一块儿，前十只的这个权重， 嗯， 有5家是银行，啊，这也好记啊。工农中建招啊，完了加中间加着两个两桶油，加着两个保险啊，再加上一个贵州茅台啊，这么一共10只，但是这占比最大的就是占一半了，就是这个银行了。十以外的那还有的是呢，银行啊，前50只里边净是银行。 嗯， 那么他这么跌的这个。我觉得跟这个近期要是这个加强这个风险防控啊， 嗯， 也现在有一个突破口，就是说要去除这个僵尸企业，把这个作为一个突破口， 嗯 啊，那问题就是说什么呢？你这个僵尸企业，这个它的要破产重组，啊，这回要动真格的了。啊，破产重组呢，这个就会带来一些个，比如说对银行就有一些个贷坏账。但是我们这个，银监会啊，他也这个想出了这么一个对策啊， 嗯。 那银行的不良资产准备怎么办呢？第一，有3条，允许银行加大税前核销力度，也就是核销不良资产，你可以允许你税前加大。第二是通过消耗拨备和银行利润来冲销不良资产，消耗利润那就等于说这利润就得有所下滑了， 是， 把利润部分冲抵啊，那这是不得已为之啊，啊，你为了这个实体经济的这个扭转这个这么多僵尸企业，扭转这个被动局面是吧？这个也不得已。第三是限制银行分红比例。我们知道过去银行这是也算是奶牛啊，啊，这个分红比例很高的啊，许多大机构持有银行也是为了年底的一个分红。 是， 那你这利润薄了，你分红必然得减少啊，所以这可能是导致银行的下跌的导火索。 嗯， 那么如果银行下跌了，银行应该现在是很低的。8-9倍的市盈率，这个市净率也更低，这是全市场最低的吧？说是最低的吧，两大行业板块，一个是银行，一个是钢铁嘛。 那钢铁是夕阳产业，这个也是一阵儿啊，应该因为什么？一季度业绩还真挺棒啊，不是那个去年业绩还挺棒，所以这一季度业绩报告期还行，过去恐怕也是不是说是成长性那么好的行业，是吧？ 嗯， 那么这个银行这问题就显露出，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遭到了一定的抛售？原来我们知道有超级主力，啊，还是在这个大量持有金融股，起到一个平准资金的作用，啊，熨平了指数，防止大涨大暴涨暴跌，啊，起了很好的这个股灾以后啊，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这个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啊，要让建议啊，这个这部分这救市资金逐步淡出，啊，那么说这个他最近确实没怎么护，啊，没怎么护的，我个人认为，这就叫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 是， 两利相权取其重， 嗯， 什么意思？今年千万别忘了，咱们怎么定的啊？定的三大攻坚任务。第一条就是叫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 嗯。 第二是脱贫，第三是防污染。那么这首要的这一条防范和化解，我觉得这如果是这叫突破口嘛，说是向僵持企业，这就是化解潜在风险的一招，这是第一板斧。 嗯，好的，嗯， 找突破口。 好的， 啊，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做了连线。 好， 好，谢谢您。 好，谢谢您。 好的，那在跟赵立行的连线过后，我们也是为大家请进我们下一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荣鑫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贺浩红，请他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本周的这个股市的情况。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你好，我还是就是开门见山吧，这一周的这个股市情况啊，也希望您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这周其实这个表面上的东西我觉得不用多说了，从特别是今天指数都跌了接近六七个点最多的时候，然后很多银行股在很多券商年终分红线都差点跌死。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至少从中国的经济长期来说，这个是要我们认为是要走一个长期的一个慢牛的一个格局的。但是在这个慢牛的一个格局中，一定会伴随着，特别是在慢牛形成的一个初期，一定会伴随着可能就像前段时间的一段时间的一个急涨急跌，一定会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当大家都习惯了慢牛的这种格局，就像美股一样习惯了这种慢牛的格局，以后每次下跌都会有承接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慢慢的适应的一个过程，啊，至少中国经济我们认为会维持一个稳健向上的一个增长。从短期来看的话，现在其实市场已经完全超越了任何的技术范畴，这个完全是一个受心理因素的一个影响。 嗯，已经超越技术范畴了。嗯， 完全超越技术范畴了。 嗯， 之前是一只小票暴跌，然后其实今天跌停的没有那么多，因为很多小票已经跌不动了。然后今天主要是蓝筹和白马导致的那种指数的一种大跌。 嗯， 我们认为就是说短期之内市场就会在这形成一个底部的一个区域。 嗯， 特别是今天可以看到最后一个小时，特别是最后半个小时，很多具有已经跌到它的跌破它的估值一个区间的一些龙头或者白马已经有资金开始尝试性的一个抄底。 嗯， 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信号。 嗯， 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永远只跌不涨的一个市场。 是， 我认为现在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格局，这个大的方向不会变。 是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也是我今天听到的，就是板块方面，这个蓝筹股跌幅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对吧？但是从这个估值的角度来看，蓝筹股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有些人说这个下周市场逐步复苏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回暖。你觉得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 我们认为其实就在今天， 包括我们自己做投资组合里边也进行了一定尝试性的一些买入，包括周围的一些圈子也有人才在今天跌成这种极端情况下已经开始有一些尝试性的买入。 嗯嗯， 反正节前的这个三四天应该还是有一个回暖的一个过程，并且这个回暖的一个过程，这么说吧，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技术方面，对于那个 K 线小级别研究的比较透的话，找到一个低点，这一轮我认为还是会有一轮像样的报复性的一个反弹的。 嗯， 因为这块其实是做空的力量，已经把做多力量压抑了太久了。任何事情就这样，物极必反，一定是这样的。就像前段时间涨幅太大，这一轮空头一次性的宣泄一样，就相当于现在空头基本上宣泄到一个底部区域以后，然后多头会有一个极端的一个爆发，可能是这样。但大的一个格局不能期望走那种空流，我认为未来很长时间不会有空流的格局，就慢慢的震荡向上的一个格局。盘中日 K 线会伴随着这么来回的一个剧烈的波动，只是当像美股一样形成一个长期慢流的一个格局以后，每一次下跌都会成为一个买入的机会，这样在大众的心理形成了这种预期以后，慢慢的市场才会慢慢的走成真正的一个平稳，然后固了心理才能慢慢的修复，大概是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你跟我们做的连线，非常感谢，再见。 嗯，好嘞，好再见。 还是要说到的一点是，以上嘉宾言论仅代表他们个人观点，不作为大家投资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跟周五的板块啊保险有关的一个话题。首先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片花，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保险话题啊，同样也是跟这个下一代有关。那请来的这个嘉宾也是我们节目应该是第一期的嘉宾哈，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张丽女士，欢迎您。 好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是当这个编辑给我的这个题目之后，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因为所有人好像说到这个压岁钱，说到红包，哎呀都感觉满脸的洋溢的这个青春气息。但是很多人一看这个标题可能一开始会红包，哎呦这是不是分红型保险。今天咱们不是聊分红保险，咱们聊的是这个红包可不可以拿来比如说给孩子也是作为这个购买保险的这么一个本金。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个也随着大家的这个经济水平提高，这个红包或者压岁钱这个数额哈也是与日俱增的，与年俱增的，对不对？那往常比如说这个红包啊，不保别红包了，就压岁钱老红包老红包的压岁钱，比如说家长拿去花了啊，有的比如说那个什么的给孩子比如说买点学习用品呐、啊、买点书啊，或者说给孩子存在银行。但是现在也有一个新的想法或者说做法，就是说哎刚好我拿这个压岁钱给孩子买保险。这个观念的转变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说您觉得这个观念转变它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其实从压岁钱啊，就是我今年已经很大了，我不想这个年龄不要跟大家说， 我们都受不了了我们都受不了了 对但对于压岁钱呢都有一种情怀。 是的， 对，从小就最盼着就是过年。 嗯， 过年的时候从父母啊爷爷奶奶呀啊叔叔伯伯那里 长辈嘛哈， 对，长辈那拿到压岁钱是个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对 对，所以呢其实压岁钱寓意的很多祝福美满健康，就带着父母和长辈对于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美好祝福。 没错没错， 对， 嗯， 所以呢这么多年一直延续着过年压岁钱压岁钱，其实也是孩子们能获得零花钱的一个、嗯、好像至少是我对我家来讲是唯一渠道。 对，这个家家不同吧 家家不同， 你就接着说吧。 对，嗯，那对于这样子的就是压岁钱的话呢，实际上很多在十年前压岁钱大家可能买书啊，给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品啊， 嗯， 还有的家长说你看我这个压岁钱我你获得了，但是我也 给别人了，是吗？ 给别人了，所以这钱得妈妈留着。 嗯， 对， 也有道理。嗯， 对，收支平衡。 嗯， 那这笔钱有可能 当然就花掉了， 是， 或者说变成人就叫人际往来的一种工具， 是， 对对对， 嗯 啊，但现在随着就是大家对于就是财商啊，刚才我提到一个财商 、 这个、对对对，财商的培养上面呢，家长们开始关注孩子在就是财富的管理上面的一种培养， 是， 对，其实说到这个压岁钱这个话题呢，真的叫财商，所以近三五年的时间，家长们开始意识到，其实给孩子的一个财富的管理上面，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六个月开始就给他会买一个玩具叫储蓄罐。 啊、哦，六个月开始就买了。 对、嗯、对，他把这个储蓄罐当成一种玩具，哦，从小有钱的概念。 嗯， 比如他买他喜欢的东西，你会给他把钱给到孩子，让孩子去付费。哦，他知道这个钱可以买到他喜欢的东西。 嗯， 对， 其实就是压岁钱这个东西，它是跟钱有关的， 是， 不能让孩子觉得它就是一个红包，它里面可能装上钱，觉得跟他没关系。你要知道红包里边装的是什么，你要让他对这个钱很早的时候要产生一个概念。 没错。 那怎么样产生概念，或者怎么样更好的产生概念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财商了。 对对对， 嗯， 所以从几个方面，从比如说第一方面从财商，那从小他有钱的概念，这个钱是能换到他喜欢的东西的。 是。 对，所以呢，从小让他对钱。因为中国人其实蛮隐晦这方面的， 是的， 关于财商，所以从小我们从小成长起来是没有对于钱，就是说啊，这钱要怎么用， 是， 要怎么投资， 涉及的很少， 涉及的很少。那从现在的孩子就从开始认知钱，喜欢完了之后去管理它，那其实压岁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进口，我们经常要讲， 是， 就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资金是一个进口。那这个进口如何支出，就是我们家长给他的一个方向。比如说这个压岁钱，你看我们可以消费掉，这是代表一种消费观念。哦，这个钱来了，我就消费掉就好了。 嗯， 还有一种观念呢，哎，我投资，那我把这钱投资出去啊，这也是一种观念。那还有呢，就是让孩子建立长期稳定的、持续的这样子一个。储蓄的这么一个习惯， 嗯， 也是一种方式。 嗯，好，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就这个钱跟孩子，包括财商这样的一个概念，再跟大家慢慢的聊啊。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怎么样？你这。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爱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 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一度，最低气温零下九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我是主持人浩洋。接下来的时段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保险的一些话题。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张丽女士，欢迎您。 嗯，啊，主持人好。 嗯，刚刚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聊到了一个关键词，这关键词叫做财商，而且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或这样的一个理念，是需要我们借助于一些特殊的机会来跟，比如说具体讲是给孩子或者说我们下一代来传递的，而作为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这样的一个出口，压岁钱反而就觉得特别的合适。因为平时如果说作为父母没事儿不会说，哎，我给自己的子女给你500块钱，然后现在我开始要给你讲了，这个有点生硬哈。 没错， 压岁钱非常合理，刚好这个钱给到你手上啊，我也不说这钱我就全部拿走，我也不说都给你，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钱它究竟代表着什么，这个很重要啊。 没错没错。 嗯， 其实在我们的很多人概念里面，就是对保险啊，它是一种形式，它是一个载体。 是。 那更多的呢，其实从压岁钱这个概念里面讲了呢，它是一份爱的祝福。 爱的祝福。嗯、 爱的祝福是代表长辈这种爱的祝福。但有可能在北京的习惯啊，就是你挣钱了就拿不到压岁钱了。 是。 对。所以那就可以去，比如孩子从零岁一直到他比如大学毕业22岁23岁， 嗯， 毕业之后那基本上就开始挣钱了，就拿不到压岁钱了。 是。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就20多年的压岁钱的经历，那如果说有一种方式，就是那我们从现在一直每年把压岁钱就放在一个账户里面，那放在一个账户里面，等到孩子啊，就我们不可能陪孩子一辈子， 嗯， 那有一种方式是我们还我们的孩子每年直到他很大可能70岁80岁甚至90岁还能拿到长辈的祝福。 嗯， 其实这是一份怎么讲，是一份情怀，它也是代表是说当我们50岁的时候我们还能拿到我们的父母曾经给我们的一份祝福，这份祝福代表健康，代表对我们未来事业的一种期许，那其实是一份爱的传递，保险只是一个工具， 通过保险来实现了这样的 一个目的啊。 是的，是的。像我在像我的两个孩子，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账户。 嗯， 这个账户呢，就是把每年的压岁钱，可能几千块钱，有时候是一万块钱不到，那我会给他填一部分进去，每年就把这个压岁钱放在这个账户里面，那每年都给他放在这个账户。那这笔钱基本上春节都在一二月份嘛， 嗯， 都是在一二月份，每年一二月份就把那个钱放在那个账户里面，放到几十年二十年之后，等到他们大了，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还能拿到一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曾经给他们的祝福，钱的金额不见得大与小，实际这一份是一持续的那种祝福。 嗯，我先问一下，这个具体我们讲到这个事情的话，是发生在你的身上的哈？ 嗯嗯。 从孩子多大的时候，你开始给他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账户呢？ 其实从零岁就可以，只是我自己那个时候没有意识。 嗯， 其实等我有意识，大概才孩子三四岁的时候。 三四岁的时候。 对对对对。 现在多大？ 现在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嘛。 一个八岁，一个十岁。 对。 你当时在三四岁的时候给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账户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们讲，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跟其他的，比如说你们幼儿园的那些同学的爸爸妈妈做的不一样，我为什么这么做？当时还给他们讲了吗？ 当然。 三四岁给他们就开始讲了。 对。 然后他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给你的反馈是什么？ 妈妈，我要花，我要买玩具。 当时是这样一个反馈。 孩子们是最。他拿到一笔钱，他没有拿到这个钱，所以他第一反应是我买玩具。 嗯，对，这个是最直接的，对他们来说。 对，所以呢，那拿到这笔钱呢，你要给他讲嘛。 嗯。 为什么妈妈要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嗯。 为什么要做这么样安排？实际上是我们把这笔钱存在一个账户里面，我们带着他去银行开了户。 嗯。 那开了户之后呢，我们告诉他，哎，以后的压岁钱就会进到这个账户里面，你们每年的压岁钱都会记得这个账户里面，以后妈妈也会告诉你这。就是你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很清清楚楚的。 嗯、 那他会经常问我妈妈这钱到哪里了。 他们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要比以前会好一些吧？ 会很好多，很好，好很多， 好很多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其实说到这个，就是说，因为是在你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可能对于这样一个理念，更加的熟悉，更加的了解啊，要比其他人的这个环境要好一些。但可能说到就是其他的家庭当中，你别说孩子了，你可能作为大人都未必了解，比如说我想要给孩子买一个像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保险的产品，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找。那比如说就像刚才您给孩子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产品，能大概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其实它是一个它可以分几年，比如说短期的五年十年也可以二十年，它的交费期。 嗯， 对，那你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啊，你可以选择。那交费期把钱交进去，完了在第几年的时候，比如第五年或第十年开始就开始领取，你就可以从这里面一直领取，一直领取到孩子的一个比如88岁这样一个年龄。 嗯，每年都需要交。 对。 然后交的这个金额大概有限制吗？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对，所以你可以一次性交，根据你的资金。 嗯。 一次性交也可以分成五年、十年、二十年，但每个交费方式的达到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是给孩子存压岁钱，那我就是分二十年，来了就进入账户。实际上我用这个账户是给孩子培养一个储蓄的一个习惯，储蓄的一个习惯。 等于说比如说我们存二十年，也就是说我这二十年每年我给里面哪怕比如说我们放800块钱，对吧，放二十年之后我就不用放了。 对。 然后从多大开始他每年大概会收到多大的一个数额呢？一直到他七八十岁。 对，因为这个呢是跟着每个产品不一样。 是的。 就有的是从第五年，有的从第十年开始领取。 嗯， 那因为从去年开始呢，保监会规定所有这种返还性的产品呢必须五年之后才可以领取。 嗯， 所以之前买的有可能从第二年就可以领取了，那之后买的基本从第五年才可以从这个账户里面持续的就有一笔金额出来。 这个笔金额大概是多少？假如说就是你刚那个产品，我的前期投入是每年800的话，大概五年之后能估算出来吗？如果是需要很复杂的运算，咱们我就不问了。大概 比如说一年存10000块钱吧。 嗯嗯 存二十年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等到孩子第五年应该是能够拿回3000到4000块钱。 3000到4000。 对。 哦，大概明白了。 并且他呢是一直领取。 一直领取，就每年都会有。 对，每年都会有，并且在一个比如说55岁或者是再高一的年龄，他可能就要会领回10000块钱。 就是也是每年领到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它持续，它会逐渐增高。 嗯， 对。 说完了您这个例子，我再说一个这个案例，刚好咱们也可以就这个来一起来分析一下哈。在这儿说到这个案例，也是我们听众的一个例子。她这位女士，她姓王，今年40岁，有一个9岁的儿子，还有一个1岁的女儿，这个王女士夫妻两个每年的收入总收入大约是50万，每年两个人50万，那她想为自己的孩子们就各买一份保险。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我觉得也可以推荐您刚才给您孩子买的这样的一款保险。那除了这个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保险？因为他们夫妻俩目前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啊，就有没有这种亲子险的产品，就是同时给孩子也能买，然后两个大人也能有受到保障这样的一些保险。 OK， 其实不管说亲子险也好，或给孩子单独买也好，其实他第一份保险的并不是说是这种就是压岁钱这种产品，其实第一步所有的产品包括成人和孩子还是买医疗险。 买医疗险第一步你推荐医疗险？ 是的，比如说孩子住院了，或者是磕了碰了呀，这种概率会更高，所以一般买是这样的产品。 但是可能这个时候也会有人问，就是说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可能都会有这个社保。这个可能当中也会包含了一些医疗的这样的一些保障。那这个时候如果再买医疗险，会不会有点重了？他们说，哎，我有社保，我就不买医疗险了，我买别的险有可不可以啊？ 非常正常的想法。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在北京，有一老一小。 对，一老一小。 一老一小，对，所以这个是北京的福利了。 是。 那一老一小呢，它已经能够涵盖一部分了，是北京的整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利。那对于像有社保，或有又有一老一小，这样大人和孩子感觉都是有些叫社会保障了。 是， 对。那在社会保障里面，其实社保的药品里面一共是2700多种药品。那而实际上我们在医院里面能够开到的，有可能20到30万种药品，所以实际上这一大部分是在不含在。就是社保里面的，因为社保只是叫广覆盖低保障，它是保证基本的一个医疗水平。 是。 那如果说看个自费药啊，那这个一些自费的部分，那只能是自己来负担。但商业保险呢，就把自费部分给它涵盖在里面了。 这么一解释，大概我相信大家听就能听明白了。这个就是比如说买医疗保险跟社保它之间的一些区别。 是。 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知道就很多人就说我一张保单走天下，我这一辈子就一张保单，这个事情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理想化哈。 对对对对对。 那比如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这个医疗险之外，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年收入50万，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还算是不错的。他们比如说还想再给孩子或者说给自己再更多一重保障，您建议他们第二份保单是关于什么的？ 对，其实我原来有一堂课叫人生七张保单。 哎， 人生七张保单。对，从一个成人角，比如说孩子角，成人角第一张保单是意外险。第二张保单呢是他的医疗险。就刚才我说的医疗和重疾这类型的。第三张保单呢是他的寿险。 寿险。 责任部分。人生的责任部分。第四张保单呢是孩子的医疗险。第五张保单呢是孩子的教育险。第六张保单呢是年金。是养老险，第七张保单是传承，所以人生是七张保单的，所以对于孩子呢，医疗险和教育险是两个很重要的部分，对， 所以说如果说他们再想买一份保险，可以给孩子买一个教育险， 是的， 那比如说作为夫妻两个来说，咱们两个应该是都是在上班呢，那就他们两个而言，如果说我们要推荐一份保险的话，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医疗险之外，有没有针对他们的，如果第二份保单的话，您建议他们买什么样的保险呢？ 对，如果是这两口子他们没有房贷啊，我先第一剔除掉房贷，如果是没有房屋贷款，他这样的家庭的话，医疗第一部分，第二部分，重大疾病， 重疾， 重疾，对，还有我会给他设计一些意外部分，出差啊，就是开车啊，会有一些意外，那还有一部分的是养老金。 养老金。 对，其实这个以50万年收入这样的家庭来讲，有两个孩子，实际上其实支出蛮高的。50万也很多都支出出去了。 是。 那又属于就是年那个40岁这样一个中流，就是说中年的一个年龄了，要为 他自己的养老生活做一定储备了。 是， 对，你不能说都消费掉，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工作就20年，而我们要用20年的时间养活我们60、70年的生命。 是， 对，所以这时候他要给自己储备一些养老金。 嗯，那刚才比如说你在讲他们第二份保单的时候，因为可能之前也我们也聊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的保险他可能也是需要每年的去缴，然后夫妻两个如果在某一天啊，因为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没有办法继续给孩子缴这个保险了，那孩子的保险等于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有就在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保险的种类当中，有没有就包含了这一点，就当夫妻两个突然因为一个什么问题没有办法再继续续保了，孩子的保险依然能够对他们有一个保障 啊。那个主持人你真的很专业真的很专业。实际上这叫保那个叫豁免功能， 豁免功能， 对、 嗯、 尤其是对于就是为孩子为被保险人的这样子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保险豁免，就是因为出钱的是父母，如果父母发生风险的话，这个产品再好它没有人支付了， 是 对孩子也没有保障的， 没错。 所以给孩子设计的计划里面一定要有保费豁免功能， 是，但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多多注意哈。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案例吧。 嗯， 再聊一个案例。那这位女士相对来说年纪比较轻，刚才我们讲的王女士40岁，这位李女士她今年28岁，那么28岁她也是一个准妈妈，但是她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她就想啊买一份医疗险给孩子啊，因为她的爱人呢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的糖尿病史，为此呢她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份医疗保险，她就想问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她是不是可以买一份综合保险，又或者说是不是可以涵盖自己孩子很大几率的这样的一个糖尿病呢？ 嗯，是这样，其实很多很多人在想买保险的时候，是因为身边的人，比如说父母，比如说家人已经发生有一些 疾病 ，对，他到医院去发现，哇，原来医院是这个治病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费用是很高的， 是， 所以他第一印象是买保险，实际上对于这样子的家庭是可以给孩子买一份医疗险的，是没有问题的， 他就担心啊，因为这个本身他的爱人啊是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糖尿病史。这个东西说，如果说比如说他把这个东西我们在填保单的时候我们把它上报了，人家可能在于就是比如说给你孩子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关于这个糖尿病这一块人家不包含了，有这样的可能吧？ 对，不是不孩子不包含，所以对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这个投保人，这个人就出钱的这个人，投保人不应该是他的爱人了，就应该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是健康的，因为投保人如果再加上保险豁免功能，就刚才我说的有保险豁免功能，所以对于投保人的身体是有要求的，他在投保的时候需要如实告知。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是李女士自己为投保人，孩子为被保险人，买这个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即便是这个李女士她自己的老公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糖尿病史的， 是的， 关于糖尿病一块给他孩子买保险也是没问题的。 对，因为他。对于父母来讲，我们在告知的时候是有这样糖尿病的告知，但是对于这个他是妈妈为投保人还好。 那我们再跟大家聊到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呢，这个女士也姓王哈，她说她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都开始比如说要给孩子买保险，那于是呢她就咨询了一位保险的业务员。你说哎呀，我这个想给孩子买保险，但是你们那个险当中的那个功能或者这个险当中的这个条款我觉得特别好，但是这分开了啊，它不是一个产品。那这个时候业务员说，你找我没问题啊，我可以专门为你的孩子来定制一些保险，这个东西是就完全按照你孩子这个特点来做的啊。这个王女士一听很高兴啊，但是后来仔细一想说，难道现在这个保险行业已经成熟到这种地步了吗？就可以一对一的来定制了。所以他就在想，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说个别的一些保险人员或者一些保险公司他的一些套路？这个关于这个您了解吗？ 是这样子，实际上呢保险它有几个种大的种类。其实刚才我说的医疗、意外、寿险以及重大疾病养老金，各种形态形式。那所谓的就是这样子的那个定制，是根据在一定条件下，不能是100%完全的，就是说 完全按照你的这个 对 量身打造。 对，其实这么讲，大数据的未来啊，就是在大数据的情况下，未来10年或20年真有可能定制。 比 如说你这个人 有长寿史。 有长寿史， 对，有长寿史， 哎、好事儿、啊。 你家人，就是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活到100多岁 ，OK， 那你的基因就长寿基因。所以说你在买那个寿险的时候，你的价格有可能只有1000块，而别人买寿险的时候有可能买要10000块。 哦，这个就是区别。 是，这是大数据的未来。啊、那现对于，但是对于现在来讲，在就是中国这个就是这个监管条件下，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定制。 一定程度上， 对，他把某些产品打碎，比如说一个产品有13项功能，那这13项功能呢，就是打成散件，3个一个3个一个，它不能一种功能一个条款里面，但也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是，它不是属于那种完完全全的定制，但是它也是选择了一些符合你本身这个情况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一种组合方式， 是的， 来给你呈现。 对对对，现在其实从原来叫套餐式的服务， 的 一份两份啊，5份10份这种方式，现在慢慢越来越过渡到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帮你叫一定程度的定制，不能做到100%，因为你所有的产品都要到保监会备案，每个产品过来之后，它有一些规则，按照这些规则来去给客户来匹配的。 明白了，这特别也是像我们现在比如说给手机定制的一些套餐一样。 是的 啊，还有就是说完了这些例子之后，想就一个专业的一个词汇来问问你哈，也是在最近啊关注到保险的时候，关注到特别是给这个孩子的保险时，当时有人说到了一个叫做学评险，这个险是什么险？因为确实以前关于这样的一个词汇或者这样的一个险种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学生平安保险或者中小学生平安保险这样的一个名称哈，那关于这款保险，比如说咱们大都会或者说作为个人，是不是有或者说了不了解这样的一个险种？它到底是跟其他保险有什么区别？ 一看主持人孩子就没孩子，或者孩子好小，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在上小学或者上幼儿园的这些家长来讲，学评险是一般都会上的， 一般都会上的。 对，在幼儿园里面或者在小学里面，比如说在北京的幼儿园，一上幼儿园，学校就会让他上这个险种。 是学校让上是吗？ 是。 但是我也是听前一段时间说，好像是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因为以前好像听说这样的一个险都是学校。或者说什么在就帮你上了， 对。 但好像在那个政策出台之后，学校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这样的一个方面，不能够再给学生或者再给他这些来上，必须得家长个人来上。 对，原来是呢统一上， 对， 比较方便。现在变成勾选项。 勾选项就是你可上可不上。 是，因为就是在这里面那些，它因为这里面有几种内容，一个是身故意外，还有疾病身故和住院医疗，它分几部分。所以有些家长是已经在外面买了这样子的一些产品， 类似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不可以比如住院医疗它不可以重复的理赔嘛，所以他说那我不必要为这个事情多付费，所以就选择了就是可以勾选项了。对， 因为一开始听说，比如说学校在购买这样保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学生很多，这个保险相对来说它这个优惠就很大。而后来比如说落到了这个家长个人的时候，说到这个保险是就是个人买，没有这个团购，当然这个团购是打引号呢，来的优惠，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其实从个险和团险来讲，团险它的那个范围会很大，所以价格相对会比个险要， 你看你还专业，我是团购，你是团险。就是相对来说团险它的优惠幅度会更大一些。 是的，它是一个机构一起帮这些孩子买的，和个人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对， 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张丽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吧，能在节来的优惠，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其实从个险和团险来讲，团险它的那个范围会很大，所以价格相对会比个险要 你看你还专业，我是团购，你是团险。就是相对来说团险它的优惠幅度会更大一些。 是的，它是一个机构一起帮这些孩子买的，和个人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对， 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中美大都会的张丽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吧，能在节目。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